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大家又翻翻嚟呢个继续呢个探险队1842咧，就今日我哋主要就系讲呢个华人嘅慈善事业啦，同呢个港英即系殖民地嘅嗰个管治嘅关系。咁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呢个除咗东华三院，即系东华，跟住就东华三院啦。东华三院已经系扩展咗啦，其实 加多两间， 系啦，加多两间。 咁东华东院同埋 同一时间，其实仲有好。其他的華人的慈善團體噶啦，譬如我以前在九龍城有呢個樂善堂啦，我知道，樂善堂都贈醫師藥噶喎，有學校噶喎，咁就保良局大家都知道，其實保良局的歷史都好悠久噶， 係係， 點解又會無端端拆多一檔保良局出嚟呢？ 就是因為當時候個社會嗰個風氣嘅問題，因為咧，因為 即係同東華唔同啊，東華就係講多啲係即係醫療啊，即係 醫療啦、贈醫師藥啦，另外佢好多時候就係一啲嘅。救災嗰、那個嗰度咧，係投放咗好多次，依、這個真係嘅。即係譬如當嗰個地方發生咗啲即係天災人禍嗰陣時候咧，佢哋就會即係有陣時佢死咗，即係冇人 執 啊執啊嘛。咁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會起一啲義重去撞翻佢哋，係啦。咁甚至咧，佢安排嗰個嘅啲一啲嘅即係喺外地嗰度。 但係點解會係啦？嗱，我就睇個東華義莊嘅歷史咧，咁咧就好似。是不是葉漢明寫的那本書？ 是。 都是以前中大的老師來的， 是。 即是現代史的老師來的。那就為什麼無端端就會服務擴展到去這個舊金山啊、秘魯啊、古巴啊那些鹹魚運回來， 就全部。鹹魚集散地啊。 是的，鹹魚集鹹魚欄那全部就金山官服務，即是那些棺材運回來之後，跟著就在東華義莊再發回內地的那些鹹魚。 不是，這個就又是很現實的，就是本身那些商人，他們的業務都有在那裡。 都是私心來的，真 的。你可以這樣說，他做這個方面，一方面可以做他的，就是他繼續做生意，但同一時間他都可以做那個私善的一些的工作。因為 他一条龙服务， 基本上 即系送你出去买猪仔，又送埋一条咸鱼翻嚟，又汇啲钱嚟我个南北行嗰度，帮你做埋银行汇翻开平。 其实系譬如金山庄咁样啦，即系佢其实佢咧，第一啦，佢喺香港卖猪仔就卖你去金山嗰度。 系咯， 好啦，咁你去咗金山，你中意食中国嘢，咁佢系将啲中国嗰啲嘅食品就运。 好啦，你赚咗啲钱就翻香港。 赚咗钱，你啲钱寄啊汇款咧就由我哋呢个金山庄帮你搞掂埋。你死咗之后咧，咁要落叶归根翻乡下安葬啊嘛，咁你个棺材我又帮你运翻去，即系一条龙。 一条龙系。挺有巧啊，真系！ 即系佢变成了一个叫做咧，一个即系转运中心啊，即系佢 转运中心 咯。咁啊，系啦，就系佢透过即系譬如嗰边嘅啲同乡会，可能咧就写信就通知嗰啲东华嗰边，咁咧就话啊几时几日咧就会有船嚟噶啦，咁样咁啊知道咗之后咧，佢哋就派船咧去接翻嗰个即系骨籍。咁然後咧就再通知咧佢哋內地佢自己家鄉嗰度，係啦，佢嘅同鄉會，咁啊或者佢啲親屬，甚至咧佢哋會刊登廣告，就話俾你聽啊，而家有邊啲人啊，邊啲人點樣？ 到報咯， 啊係啊，即係咁，即係會通知啊咁樣，咁然後就安排佢哋咧。 咁啊，呢個比殭屍先生嗰啲湘西趕屍進步好多，真係。 同埋咧，依個嘅 現代化， 即係嗰個嘅貢獻係相當之大嘅，即係佢哋甚至即係話佢幫咗咧好多嗰啲即係一啲嘅即係可以咧，佢哋叫堅持翻即係 落葉歸根 啊，歸根啊嘛， 係 啊， 因為歸宗好緊要， 所以依個嘅即係依個功德咧相當之大。不過到差唔多1949年嗰時咧， 嗰就冇啦， 停頓咗， 因為個邊界封鎖 係啦。系啦， 唔可以運到翻。 你啲絲到咗香港都運唔翻大陸噶嘛， 咁所以後來就好多就冇人認領，就 搬咗過去，譬如沙 係喎，咁運唔到去嗰啲咁點咧？停咗喺東華二莊。 佢就會安排佢哋就譬如去翻沙誒係啦沙嶺嗰啲嘅即係嘅要移重嗰度。 移重嗰度 係啦，咁樣就落葬咁咯，係啦。不如又講下其他，因為其實我東華其中即係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善業咧，就做咗好多啦。但其實好多嘅仲有好多嘅。 保良其實除咗係孤兒之外，孤兒寡婦係嘛？ 係保赤安良就係既即係保護嗰啲 嘅。 系赤子， 哦赤子 小朋友系啦，同埋咧就系妇孺， 孤儿寡妇 系啦。因为当时候咧，因为你知道香港咧到开埠冇几耐，因为成为咧即系个好主要嘅转口港啦。咁啊，交通非常之发达。咁啊，除咗苦力系中转站之外咧，仲有好多系 带啲妇女 系啦，有 个 好严重嘅，好多人咧就喺内地嗰度咧， 人口贩人口贩卖， 贩卖就嚟咗香港。 哦，嚟咗香港即系喺石塘咀买佢哋去做妓女啊，嗰啲咁嘅嘢。 未啊， 做妹仔， 佢直有机会去做妹仔啦，可能带咗就去妓女啦。但系好多时候可能系直头运佢出去南洋啊， 做苦工。 女嘅就好多时候就会甚至妹仔啦，甚至做妾啦，等等咁样咯。咁 咁有冇啲特登揾啲買啲僆仔嚟做童工咧？ 會有，都有，即係佢哋好多嘅即係佢哋呃咗一啲嘅拐帶咗佢嗰啲嘅小朋友啊，或者嘅婦女咧，就會喺香港度轉口出去。不過當然啦，香港裏面佢哋都會有即係 都有需求噶嘛， 係有需求嘅，都會有個好大型嘅拐帶集團嘅。咁當時候 嗱，豬仔就合法貿易，呢啲就非法人口販賣，其實同一個生意嚟嘅。 一個問題啊， 咁變咗咧，又係要有啲嘅比較熱心嘅一啲嘅即係商人咧，佢又發起咗啦。咁佢覺得喂，依個情況唔得掂，於是咧佢哋就特別成立咗依個嘅保良局啦，就專係針對 華人士身自己成立嘅。 係啦，冇錯啦。佢係向嗰個嘅政府去申請，話我要去希望咧成立一個嘅保良局，可以咧做到保赤安良嘅一個嘅善業咁樣。咁佢哋最初咧，因為依班嘅依班商人咧，其實同東華嗰個關係非常密切，咁所以佢最初個會址咧，其實就唔係銅鑼灣嗰度，即係唔係禮頓山， 即係唔係禮頓山， 係啦，最初就喺東華嗰度嘅啊。咁啊，後來慢慢搬過咧，又試過搬過去廣福二池嗰邊啦。咁最後咧，到1930年代咧，就搬咗個， 因為嗰陣時係開發嗰個成個 係啦， 係啦，開發鏟咗個山啊嘛。 咁但係你諗下啦，即係嗰班即係你。即係救咗依班嘅婦孺，教咗依班小朋友，依啲女孩嗰時候，你都要安置佢噶嘛？咁可能咧細個嗰啲咧就俾佢讀書，大係啦，即係大個嗰啲咧點算咧？就可嗰陣時候，尤其是女仔就冇話冇得出去打工噶嘛？咁樣咁佢點咧就安排佢去領取啦，所謂領取嘅服務啦，就係話咧安排一住好人家咧，就俾佢同佢睇下佢哋相睇啦。如果係發覺佢哋對方情投意合嘅話咧，咁佢哋就可以結婚。 係做妾定係做妻咧？ 嗱，佢哋嘅規定就一定要係妻，唔可以 做 妾嘅。嗱，所以 因為違反佢成立呢個目的啊嘛。 係啦，所以咧好重要。咁所以咧，其中有一個喺 哦，即係佢可以去嗰度物色啲老婆嘅。 係啦。譬如話，如果係一啲嘅單身嘅，咁啊，佢哋如果佢想佢揾唔到伴侶，咁可以嗰個時候咧，可以咧去揾保良個幫手，佢唔收任何嘅費用嘅。 哦， 而家得唔得咧？ 而家已經停止咗啦，70年代冇咗啦，因為咧嗰啲嘅即係 我諗啲細路仔可能中間已經領養咗㗎啦， 係啊， 佢唔會 細個已經領養咗， 佢 細 個好大， 係啦， 佢唔會大喺度。 但係我值得想分享嘅咧，就係其中一個案件，就係頭先阿細良兄都有講過啊，究竟即係政府其實有冇監管啊，或者佢有冇即係會唔會佢隨時會伸張到佢嗰啲嘅權力出嚟咧？咁樣其中就有一單咧，就係佢即係即係一單案，一單叫做咧街橋案，就係咧事發事源咧，就係咧華民政務司咧就收咗一個嘅線報，就話咧即係保良咧提供咗一次嘅領婚服務咧成功咗，但係咧佢用嘅即係迎娶方法唔合適，佢唔係用大紅花橋嘅迎娶， 平妻咯，係啦，大紅花橋有聘書有成噶嘛， 係啦，佢咧係用街橋。 用界桥即系一般 的士嚟， 系啦，即系如果用翻 全 系啦，系啦，即系佢变咗佢对，即系喺嗰个时代里边喺传统 取妾事咪 系系啦，就系用所谓嘅街桥啦。咁佢于是咧就写信就去问保良局，你有冇呢件事咁样？咁佢跟住佢哋就保良又点答咧？保良即系佢咧保良局佢哋自己而家咧有即系将佢哋自己嗰啲嘅书信啊，以往嗰啲档案咧有整理噶。變成了一些文獻，係啦，咁佢自己有個即係檔案館咧，佢將佢嗰啲嘅文獻去收集咗嘅。咁我就即係之前去嘗試去揾翻啲一啲資料咧，咁又睇到其中有一單依單幾得意嘅案件。咁保良局點覆咧？佢就話：喂，其實佢即係喺一般即係依一個女仔咧，其實身世都幾慘嘅。佢細細個咧就俾人哋俾父母咧賣咗去做妹仔，然後咧到差唔多成年嗰時咧就俾人立咗去立妾，即係到十八歲嗰時俾人立妾。 通常都係咁啊，妹仔嘅妾事啊。 跟住過幾年，但係最慘佢個丈夫就去世咗啦，即係 俾人踢咗出嚟。 跟住佢於是咧，佢後來咧就俾人哋甚至想俾人哋拐賣去另一個地方。咁啊，於是咧。後來 好多都係淪落妓院嘅，其實 咁，但係就好彩就俾保良局啲人咧就救翻，咁救翻之後咧，咁佢就可能咧佢都話想即係揾翻頭好住家咁樣啦，咁最後咧有人真係即係 娶 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就用咗所謂嘅街橋咁樣，咁成件事就係咁啦。咁保良局點覆佢咧？佢就話：傳統係咁嘅喎，佢係即係 因為佢做過妾， 係做過妾，咁我哋用翻大紅花轎咧，係我哋嘅即係 習俗 咧，係啦，係啦。佢話咧而且咧佢用依種方式咧就唔吉利嘅，即係如果 但係唔代表佢係嫁去做妾事。佢嘅意思即係話，雖然用街橋送佢過門， 但係都係做， 但係就唔代表佢咁樣入門就代表佢係妾侍嚟嘅。 甚至咧就話依種傳統風俗咧，唔係淨我哋香港啊，周圍都係咁噶咁樣。咁但係咧，華文政務司咧就覆翻佢就話咧，即係話咧，佢話咧，佢點講咧就斷難照準啊，即係話佢話你貴國保良二字咧，其意咧非獨保護良家婦女，而係咧。就算是妓女改過自身咧，都係應該咧一律， 因為從良啊嘛， 從良一都係要。 最後嗰句就話：方不愧保良之目。咁你會知道就話，喂，你叫保良局喎。你做 咁即係英國佬都唔係自由放任，佢都係及住佢喎。咁小事啫，究竟用咩橋送佢過門？ 係即係佢對佢嚟講，佢覺得喂，你依個咧就佢係覺得喂呢個有違咗佢 曬佢爛啦，成日打爛個招牌啦。你話自己保良 係啦，咁樣咁所以咧，自此之後佢點樣做咧？佢要要求保良咧，就需要咧每次領婚之後咧，要有翻個單據。租用大紅花橋嘅翻工，係啦， 租用 嘅。其實我哋睇翻依件事有趣，係啦， 係 啦，係啦，要睇翻你個單據咁樣，睇下你係咪真係用大紅花橋，定係用街橋咁樣。即係你會見到佢係某啲位嗰時候咧，佢其實佢會真係去管嘅。同埋咧，你會睇到有一樣嘢，我就覺得幾有趣，就係話咧，其實當時候所有嘅人有立妾噶啦，都有嗰個傳統噶啦，甚至佢都冇要求咧保良嘅即係保良嘅啲總理咧唔可以立妾喎。 總理嘅 係啊，佢 大班立妾啦， 係啦，即係都正常啦，啊，即係都可以立妾，但係偏偏就話你喺我哋管轄底下嘅保良局 嘅服務 就唔可以，係 啊， 唔可以 你自己點我唔關你事，唔關我事。 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做法。 因為呢個其實我覺得亦都同香港嘅。即係我哋理解殖民地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以小見大。好多時殖民地大家即係一種理論就係帝國主義理論啦，就係掠奪掠嘢，即係包括今日嘅共產黨都好強調，即係點解你哋香港人咧，即係有個原罪就係咁樣嘅，即係你哋都唔去反抗，反而咧就仲眷戀呢個殖民地。殖民地就代表帝國主義侵略掠奪。另外一種係咩咧？就係話殖民地係代表一種嘅教化。將一些西方工業文明的觀念譬如平等啊、自由啊這些東西，即是所謂的反歧視啊，即是去一路傳揚，可能有通過教會啊，甚至是政府一些政策。但是英國政府在香港來講，我就覺得它很有趣的。大清律例其實一路呢是同時並行的，很多在婚姻法裏面呢，所以為什麼有些現在的富翁還有二奶三奶平妻啊呢啲咁嘅嘢，佢又唔強行去改變你嘅喎，係咪嗱？你睇新界嗰個土地繼承啦，差唔多去到彭定康末年， 先至陸公衛嗰個嘅私人條例草案方式去改變嗰樣嘢。 嗯嗯嗯。 但一去到咧呢啲頭先你講呢啲 case 咧，就是、你如果係喺我嘅受我管轄下邊去代表緊政府去提供服務，或者我認可我批准你去提供服務嗰陣時咧，佢就好似覺得自己有一個監管嘅責任。 嗯嗯嗯嗯嗯。 所以呢個係體現到嗰、那個即係佢個界線去到邊度。 係。 佢如果嗱佢強行推行嗰種白人社會或者西方工業社會的價值信念嗰陣時咧、 嗯， 譬如廢除妹仔，其實去到好後啦，其實 到三十年，係 啊，三幾年，即係仲要係華人反對得好緊要嗰陣時係，咁但係佢都照推，但係咧其實同頭先講嘅都隔咗一段時間其實， 嗯嗯嗯、 因為呢個我諗保良局呢個 case 唔係三零年， 1884年左右咯， 啊、 即係佢啱啱1880年佢成立。到即係差唔多幾，因為佢幾 年 幾年後已經開始有依樣嘢出現咯。咁、嗯、所以你會睇到其實誒，即係港英政府裏邊咧，佢一方面咧就佢要揾依班華人嘅領袖咧，去幫佢去管，即係間接去幫手去睇住班誒誒華人華人社會。但係同一時間裏邊咧，佢無形之中咧成日都會插啲手埋嚟咧去干預。正如頭先上一節裏邊講啊，到鼠疫出現嘅時候， 禁槍係幾時咧？ 禁槍咧， 就早過妹仔喎。 到應該都係 石塘咀衰落， 都係三十年代。 禁妹仔一樣， 都係三十年代嘅，都係三十年代。就係佢嗰陣時候就係、是石塘咀嗰度咧就。就佢本來佢係喺嗰個上環嗰度，佢哋就喺即係19世紀末嗰陣時候咧、嗯，就將佢搬咗過去石塘咀嗰度啦，就變成咗所謂嘅塘西風院啦，係煙花之地啦。但係到差唔多二三十年代嗰陣時候咧，已經開始咧，佢哋醖釀住話有嗰個禁槍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訴求。到我記得好似三零年代中期， 但係同啲慈善團體有冇關係？因為係港英推嘅咧。 我覺得咧就係有一班另一班嘅受到即係西方思想嘅啲華人，佢哋其實係另一股勢力嚟嘅。我覺得佢當然啦，佢都會有參與呢啲嘅慈善組織，但係咧佢哋嘅思想係同即係港英政府嗰種嘅思想咧係比較切合啲嘅， 即係西化啲嗰班。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對於呢啲譬如蓄皮啊、槍技啊、鴉片嗰啲嘢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反對嘅。 即係譬如一班係啲信基督教嘅，係 啦，尤其是信基督教嘅， 譬如養和醫院嘅創辦 李樹芬 啊，李樹芬啊，佢哋個 家族佢哋係啊。 其實如果頭先講起呢個唐西風月，即係禁槍咧，就有一個原因嘅喎。嗱，我哋之前講過咧，就係話係即係香港一個呢個。即係一個移民嘅社會啦，早期好多都係啲男人嚟揾食嘅啫，女人啊唔會落嚟嘅，同埋好少會帶家庭落嚟噶嘛，咁、所以咧就開始 單身寡仔多， 單身寡仔多，所以嗰個嘅妓院啊，嗰啲需求啊， 性服務嘅需要好大， 需求大啦。咁啊，但係後來咧，譬如話你後來到咗19世紀末，甚至到咗20世紀初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男女嗰個比例係平均咗、平衡咗啊、即係女性甚至即係譬如話由呢個大陸。移民嚟香港嗰啲基本上有啲成係成個家庭移民落嚟嘅，咁所以咧嗰個因為男女嗰個嘅比例係平衡咗咧，嗰個需求咧又少咗，即係嗰個槍技行業嘅需求又少咗。 但會唔會同呢個嗱？我成日都諗，其實喺維多利亞時代嘅英國諗緊咩嘢咧？其中一樣嘢除咗市政改革之外咧，就係嗰個保護婦孺。 係，冇錯。 嗱，你留意一下，包括係早期香港嘅女子學校。 系， 呢个系喺华人社会嚟讲系匪夷所思嘅，即系无论系呢个何显理又好，或者系女拔萃又好，即系佢哋其实多嗰时坦白讲咧，佢收嗰啲女生好多都系妹仔啊，即系或者系俾人做妾侍啊， 系啊， 希望训练佢哋一门手艺，唔好再做呢啲嘢啊，咁样，即系唔系我哋今日嗰啲名校。 唔係咁樣嘅，即係女拔組。 其實女子教育本身係有呢個咁嘅，保護婦孺 原本就係一啲嘅，即係啲女仔係，即係因為傳統華人社會都係重男輕女噶嘛。 讀書又唔會俾女仔。 你生咗個女冇用，抌咗佢咯。 或者 係 啦。 咁啲教會就係跟住 殺女嬰， 殺女嬰啊。 所以其實嗰陣時除咗呢啲華人之外咧，我自己記憶所及，其實好多嘅孤兒院啊。是教會做的， 譬 如粉嶺孤兒院、一路營運到我諗60年代度啦，我諗即係粉嶺孤兒院其實都是教會做嘅。 你頭先阿世良兄講嘅帶出個問題，其實都值得去探討，就是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諗住咧，即係港英政府其實就等同於英國政府。 其实 唔同痛嘅， 即系呢个佢一个完全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大家你会见到佢同港英政府、殖民地部、英国政府，其实大家各有各，大家各自嘅谂法都唔同嘅，因为佢要谂嗰样嘢就话，喂，我要管治呢个城市，我要好多时候咧好多嘢，譬如我谂我啲财政点收，佢点解唔佢够知道啊？禁枪咧，其实喺英国里边， 包括禁童工咧，迟咗英国好多啦。 点解咧？就系因为佢 七十年代 系啊，童工好厚啊， 佢要谂就话佢要谂定谂掂佢自己嗰、那个即系财务啊嘛。咁。變咗佢，所以好多時候佢哋都即係當時嘅啲政府嘅，即係喺港英時代嘅啲政府咧嘅官員咧，佢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即係耍住先，即係 耍住英國嗰邊。 係啦係啦，即係你話要禁鴉片啊，你要禁啦，佢耍住先，即係話遲啲我哋修訂一下啲條例啊，又點樣啊，去睇下會唔會點樣。 但係好得意嘅喎，嗱呢個就真係咧牽涉到個殖民地嘅宗主國嗰個嘅質素嘅問題。 嗯。 好多時咧，因為你知道其實英國譬如《泰晤士報》咁啦，佢有啲版面叫做 colony page，殖民地版面啊，即係嗰啲殖民地發生咩新聞，就報殖民地嘅消息，通常就唔係好嘢嚟嘅。嗱，報親都係因為嗰扎左膠嚟噶嘛，做記者嗰扎友，即係阿盧吉嘅老婆啊嗰啲， 左派 就係 左翼 廢編社啊或者嗰啲友仔啦。咁咧去到咧就揭露嗰啲華人社會。幾咁陰暗啊！嗰啲妹仔幾咁慘，跟住又報咩呢？我即係親身啦，我訪問咗個老記者，佢五十年代影《南華早報》攝記，影讚玉醫院門口，嗰啲大肚婆入去生仔之前嗰晚先可以入去輪籌，咁所有大即係個肚已經大到就嚟生得，就一棚人咁坐喺度。佢話嗰張相喺《南華早報》登咗之後咧，係喺倫敦造成好大嘅震動。就是那张相回到英国之后呢，啲人呢就会追究，哇大佬点个殖民地政府咁衰格嘅。大佬即对佢哋嚟讲係好震撼，你明唔明白一棚大肚婆。 我唔人道啊。 坐晒喺赞玉医院门口等轮丑入去生仔喎。係咪好唔人道。咁所以人道主义或者係保护妇孺等等呢啲嘢呢，就有时佢又会真係构成对殖民地政府压力㗎喎。就唔係政府，我觉得。是傳媒啊， 傳媒， 即係傳媒對佢哋咧， 孫中山都係靠《泰晤士報》啫， 幫佢吹， 係啊，幫佢吹喺度，喺倫敦蒙難之後， 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佢哋當時候話要將一啲嘅，即係港英政府要落實一啲嘅，譬如廢除某一啲嘅條例裏邊咧，中間裏邊點解永遠都係即係好似成日都拖拖拉拉啊咁嘅情況咧？其實就 其實殖民地政府，我成日覺得佢就破窗理論，個窗冇打爛嘅你就唔好 搞佢。 即係由最初所謂港福義慈事件已經係咁啦，唔係即係 唔係俾人揭發嗰啲鹹魚撈埋啲生人一齊， 佢都唔想理啊！ 即係如果你上一集講市政改革都係啊，如果唔係嗰個鼠疫嘅話咧，佢啲渠都未必幫你查啦。 佢都唔會話特登修訂嗰條， 唔會將雨水渠同呢個污水渠分開啦。 即係有時候佢哋嚟講，佢但係你又但係佢有個好處就係話咧，佢會慢慢去修正嘅。 個原因咩咧？我覺得其實殖民地政府就係一個 problem solving。我成日覺得都，我喺政府嘅年代咧，我都係感覺到呢樣嘢。佢就係喺一個以被動嘅方式去解決問題。嗱，佢唔會主動嘅意思，即係話，如果個窗冇打爛，我點解要去修補？就唔好搞佢。咁好啦，如果打爛咗啦，咁佢就要諗計去解去搞佢啦。但係佢因為佢 problem solving 咧，佢唔希望引起華人社會好大嘅反彈，做好多嘢，或者令到佢咧批評得好緊要，因為個政府嗰、那個。嗰、那個資源好有限，同埋好細啫嘛，香港政府係。咁所以佢就會慢慢去 engage 啲華人啦，高等華人啦，包括喺取締妹仔啊，禁槍其實都有 engage 好多華人，佢一齊做，佢唔係就咁 top down 落去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高端華人，即係慈善組織裏面嘅總理啊，多多少少就係有嗰個 buffer。即係當英國都要推一啲嘢嗰陣時候，譬如西醫取代中醫院。或者是推动男女平权，或者是譬如好简单，就算是新界的财产继承，即是我哋目睹的啦呢样嘢，佢都是需要一啲高等华人，系譬如陆公卫啊，系啦，读翻书翻嚟啊，即系等于当年的何启啊，嗰啲人一样啫嘛，就用一种嘅认同嘅西方嘅核心价值，然后帮佢去推嗰啲嘢啊嘛，其实系。所以我覺得那個慈善團體它不是一個純粹社會救濟的角色，跟以往中國傳統社會裏面的士绅是很不同的。那些士绅其實它 是當然亦都係部分儒家思想啦，部分係因為佢個自身嘅社會地位，啲、 嗯、 人對佢有乜期望，佢、 嗯、 有個咁嘅責任去做啦、 嗯。 但我覺得香港呢一班嘅即係慈善機構走出嚟嘅高等華人咧，多多少少佢係認同嗰個英國嘅嗰啲核心價值嘅喎。 嗯嗯嗯， 佢唔係完全係為咗揾食，而家可能係啦，嗰啲捐個總理翻嚟，懟、嗯、張大支票上去 TVB 嗰啲節目啊嗰啲，或者誒揾個歌星同佢一齊唱歌啊嗰啲。嗰啲就我諗係揾食啦，我諗真係，咁、 嗯、 啊捐完補糧就捐政協啊，咁一路上啦。咁、 嗯、 但係嗰個年代，我估嗰啲高等華人唔係。 唔係，同埋佢覺得就係一個有一個階梯喺度，即係啲華人喺嗰個啲補糧或者喺東華一啲大嘅善團裏邊曾經擔任一啲總理，慢慢累積到一啲嘅民望，或者佢 會唔會英國當我自己人咧？咁 唔係會表現咗佢啲能力喺度？咦，港英政府覺得誒依、這個好似都幾。都做到嘢喎， 可以吸納佢啦， 可以慢慢佢吸納。 嗱，呢個就係一個改變嚟嘅，真係我話俾你聽。我自己亦都即係喺政府工作過，亦都喺政黨工作過，亦都喺傳媒工作過。我記得我有一次訪問阿李鵬飛，李鵬飛就係安培範達電子廠嘅經理，嗰陣時喺美國讀完書翻嚟，又係冇根冇強，只不過一個受過美國教育嘅一個商界嘅人，管理層。咁咧就一路跟住阿鐘士元步步高升啦，咁樣做到兩局。議員啦，行政局同立法局首席議員。但之前咧，佢就俾佢做呢個港本局主席，新成立嘅港本局主席。但係亦都俾咗一個好難嘅任務佢，就係要取締香煙廣告。嗱，呢個就我頭先講啦，即係嗰啲嘅高等華人啊，佢要 deliver 嘅喎。嗱，佢唔係好似何君瑤咁嗌口號。就可以變成建制派嘅喎， 即係你要做下嘢有考驗， 實幹型嘅 係啦。嗱，補糧好，東話好。如果我真係我而家你真嘅，我要取替妹仔，你試下唔企喺我嗰邊啦嗱。你嘅總理都冇得撈嘅喎，其實你仲要說服嗰班保守嘅華商，肯企喺英國佬呢邊取替妹仔。咁所以結果佢要說服阿六叔放棄每年咁大嘅廣告生意，同埋阿六嬸即係 TVB 老細。咁你諗下，佢用好多方法，好啦，做到啦。他就會俾他入去做行政局議員啦、所以我就話嗱，范徐麗泰都一樣啦。嗰陣時其實我哋對他印象是咩咧？佢係兩局船民問題的召集人啊嘛，仲要去聯合國遊說，其他人用華人的面孔去遊說歐洲去收嗰啲越南船民啊嘛，然後仲要說服香港人磅水俾呢個聯合國難民公署又唔找數喎、啊。嗱，咁你好多呢啲咁嘅難題，佢就要令到呢啲高等華人咧，係要 deliver 先得 嘅。發揮 你真係做到嘢先。 係啦，就唔係唱 K， 就唔係懟大支票。我成日都話呢個係即係好落後啊，而家倒退啊，就係結果咧，成個政府建制崩潰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你根本用嗰班人係唔得嘅， 做唔到嘢， 做唔到嘢嘅。 同埋你又要諗翻喎，佢哋而家可能嘅揀選嗰個精英，佢唔係再循依個途徑去揀咯喎。你諗下又係咁樣睇法喎，即係佢唔係話咧，即係以前即係尤其是戰，即係二次大戰之前咧，佢哋就真係咧有個階梯，可能你係地方裏邊你本身係做生意嘅，啊喺地方裏邊咧。即係可能喺九龍城，可能喺邊個地方裏邊咧，都做咗好多落市好施嘅嘢啦，咁樣啊，咁可能咧啲你慢慢咧就可能東華嗰邊，喂、哎，你過又過嚟幫手做下嘢啦，咁啊東華咯，東華完可能跟住又試下做補糧喎，補糧完之後，跟住就可能就會慢慢就話、哎、政府覺得你做到嘢喎， 係啦，有團房局係半官方啊嘛， 跟住可能就入去， 係 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跟住俾個荷蘭水蓋你喎， 係咪？ 係啊，又俾個太平紳士你喎，咁一步步咁樣上。但係，即係你會睇到，即係話啊，可以即係有條途徑可以追嘅。咁而嗰班即係希望熱衷功名，或者你可以講比較功利少少啦。佢又想有名，又想有利，係咪？又想有權。咁佢慢慢佢就即係會從依個途徑去走咯。但係而家就可能就唔係玩依種方法啦，係咪？ 所以嗰個慈善，我覺得咧，佢除咗有社會嘅一面，亦都有政治嘅一面。我哋所講所理解嘅所謂建制派 establishment。其实不是纯粹是你即是歌颂英女王，猛咁嗌口号，保守党首相点叻点叻，唔系靠呢啲咁嘅嘢，而系你除咗出钱，其实仲要出力， 系， 仲要咩咧？显示到你嗰、那个即系能够，你谂到嘅一个外来政权，佢要喺个陌生嘅环境里边去推动一啲改革，移风易俗嘅嘢咧，系好困难嘅。咁所以必然咧就系要有一啲嘅咁样嘅一个咁嘅阶梯一个咁嘅阶层嘅人，咁样去帮佢做。咁呢個我覺得今集我哋所講嘅題目咧，亦都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嘅。其實就係話 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即係去嗰個管治嘅社會裏邊咧，究竟係一個乜嘢嘅體制咧？呢啲嘅階梯仲有冇咧？或者係過去用緊嘅功能，其實係咪已經廢咗咧？已經係變成另外一啲嘅標準啊等等咧？其實都係會帶嚟一啲社會裏邊好根本性嘅改變嘅。 嗯， 即係你成為一個管治精英嘅過程，係空降啊，突然間石頭爆出嚟啊，定係一路睇住你英國佬由保兩東話？然后一路历练，一路做到呢样就上一级，好似打机咁样， 嬲你 大佬啊，系啦，升咧咧咁。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阿 Desmond 上嚟，多啲机会上嚟，好鬼熟啊，你对呢啲嘢系嘛？有机会嘅话咧，就上嚟同我哋讲多啲关于同香港历史有关嘅嘢。好啦，今集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嗱，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十九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的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就是说将坟场变成一个花园，给大众可以入来一家大细可以享用的。所以大家看到除了有这个喷水池之外，附近也都有一些参天的大树，我想超过一百年。探险队1842和大家一起寻找真正的香港历史。